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机，你瞓咗未咧？咩话？瞓唔着？咁我要搵人陪下你啦。逢星期四晚11至12 ，IBHK 二台有太阳陪伴你午夜阳光。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食饭，个肚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喎。 逢星期六晚 9点至10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好，新闻炒冷饭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喂，今日同你讲啊，今日 Johnny 嘅状态真系差到冇朋友啊。 哎呀，都知啊。Hello， 大家好，我系文女啊。 系啊，点解你话差到冇朋友呢？其实真系超级唔够瞓啦，琴晚。 系 啊，我都系啊，我可以喺六个钟头之内扯咗一份 paper， 份 paper 咧仲要劲难写，劲唔识写，千五字。 是吗？ 千五字其实已经我觉得 OK 接受到，但我不识写。 中文定英文先？ 中文。 哦，咁啊。 但系中文一个系 case study 咧，你要喺局限嘅嘢度用翻咧，好难啊。 唉，试完点解话我即系今日状态差到冇朋友呢？点解可以差到冇朋友呢？其实因为有一解嘅，因为你唔够瞓嘅时候咧，朋友同你讲嘢，你反应唔切啦，你答佢唔到啊，咁所以咪冇朋友咯。系啊，咁点至于点解？ 你瞓得几多个钟先？ 都有五六个钟啦，但五六个钟咧，即系瞓觉嗰个时间咧，唔代表一定好噶嘛。我琴晚系点咧？我琴晚瞓觉嘅时候咧，都好地地嘅，但系点知咧，瞓到五点钟嘅时候咧，居然点咧？你估？居然系发噩梦啊！阴公， 我通常发噩梦咧，跌咗落个坑度会震醒。 哇！发噩梦咧系唔知点样啦，之后咧就扎醒咗 啊！ 其实除咗发噩梦， 你记唔记得个噩梦系点啊？ 梗系记得啦，不过唔讲啦。 又擘大咗个口，跟住有个曱甴飞入嚟。 唔系啊，因为太恶啦呢个梦，就唔适合喺咁轻松嘅节目嗰度讲咁样。 咁你去装翻嗰啲鬼故嗰啲咧，你装翻入去讲一讲。 系咯，咁 我乱入。 系啊，咁我半夜五点钟发梦啦，但其实咧之前咧都接二连三咁发梦噶，唔知点解我琴晚系咁发梦，仲要咧唔系一个梦咧就发到尾，系有几个 梦加埋一齐， 系啦，有五六个梦咧系间梅花间竹咁样嚟到发咯，黐线啦，仲系即系扎醒咗啦，咁你有冇试过发个梦扎醒咗啊？ 你话咧？ 你即刻瞓唔翻着噶嘛？ 少咯，但系我通常都系跌落坑嗰啲咯。 系啦，咁你瞓醒咗之后，你即刻瞓得着噶嘛？ 难一时时啦，睇下嗰日精神状况点。即系如果嗰日朝头早瞓得好足嘅话咧，咁就一定瞓唔翻。 系啊，咁发噩梦咧，我发亲嗰啲噩梦咧，多数都有啲灵异嘢咁样嘅。咁再加上我个人即系个创作力。 喂，你真系可以去讲下鬼故喎？ 唔讲啦，我讲鬼故就变咗讲笑话噶，试过好多镬噶啦。 系咪啊？ 系啊，咁咧我发嗰个噩梦咧，就多数有啲灵异嘢啦。 咁样，哇！一起身，再加上我本身个人咧，创作力同埋幻想力又非常之， 创作力咧同幻想 会吓你一跳啊嘛，咁系咯。 点解你可以将一首歌读到成个字咁，唱到成个字咁样嘅？ 咁啊，真系俾自己嘅幻想力同埋创作力咧吓咗自己一跳。咁啊，所以就要 点解你可以读到？ 咁所以咧就扎醒咗之后就系都瞓唔着咯。咁啊，要徘徊翻即系张床度点啊，点翻即系起码成粒钟咧先瞓得着。 系啊，复活节假嗰时都失眠咗两日啦，跟住朝头早六点几先瞓得着咯。 咁咧之后我点咗一个钟之后咧，终于都平复翻个心情啦，就开始忘记翻个噩梦，系开始即系劝自己谂翻下啲功课啊，谂翻下啲靓女啊，咁样咧就忘记个噩梦啦，咁样。咁咧之后就终于 功 课 其实都系噩梦，你点解你要谂翻啲功课？ 唔系，咁我份人上进啊嘛，你识条天咩？ 哇，你可以再吹大啲咯，继续吹，继续吹， 唔识噶啦，咁样。咁之后咧我就瞓得着啦，点知瞓翻着嘅时候咧，又突然间扎醒翻。我知点解？点 解？ 我突然间听到咧啲小强步行嘅声音啊！ 点解小强啊？你一讲小强咧，我屋企有老鼠啊！ 唔系话 系啊， 米奇老鼠啊！ 系啊，米奇老鼠啊！跟住咧，我听唔到嘅，因为嗰日我失眠啦、啊，所以咧我失眠咧朝头早六点左右，唔系四五点啊，四五点左右啦，跟住瞓着咗啦，跟住咧佢系。四五点之后，因为我四五点之前仲开紧灯嘛，跟住佢就唔敢接啦。跟住到去四五点之后咧，佢先可以接咯。但系嗰阵时 食嘢咯，其实即系 系啊， 食紧你屋企啲乜嘢咧？ 唔知道啊，就系 会食紧啲花生啊。 跟住我老豆前排咧摆咗个苹果，即系买咗一袋苹果啦。 系 跟住咧，佢唔记得咗要攞去洗啦，佢摆咗落个地下度嘅。跟住咧唔察觉啦，到第二日咧发觉点解佢有袋嘢嘅？系啦。冇咗咯，冇咗啖咯，有个牙印喺度咯。 点会咁噶？你屋企住几楼啊？ 17咯。 哦，17楼咁高都有老鼠爬到上去。 系咯，我都想知点解啦。跟住我妈咪咧就买咗嗰啲捕鼠嗰啲板咧、 哦，我都有用啊。我以前都有用啊。 咁喂唔喂嘅先？ 我屋企曾经都有好多老鼠噶嘛。咁其实我都有买嗰啲磁力板啊，系咪叫磁力板？ 胶嗰啲啊， 胶水板。咁佢咧就你唔可以掂佢，一掂咧会黐实你啲嘢。 系啊系啊系啊，黐实。 系啦，咁佢就唔系夹住嗰啲嚟嘅，就 系 黐住你啫。 好难攞夹住。 但系咧， 佢走得咁 快。其实一起身嘅时候咧，我次次都见唔到有只老鼠被黐喺上面嘅。咁见到啲咩咧？反而系啲垃圾啊，曱甴多，好多曱甴俾人黐咗上去嗰啲。 好多曱甴俾人黐咗上去，俾个胶黐咗。 系啊，俾啲胶黐住咗。咁样咯，小强会多数舐嘢。 咁老鼠点捉啊？ 老鼠点捉？老鼠好难捉噶，系啊，老鼠要赶噶。 但系佢真系接声，我妈咪嗰啲都听到。 唔系老鼠咧，系唔使捉，因为你冇办法捉到，因为行得太快啦。系啊，除非有我反应咁快先捉到嘅啫。咁你冇啊？呢样嘢就 猫咯， 猫啊，唔得。 猫捉老鼠嘛？ 唔系，但系老鼠爱大米啊嘛。啊、 哇！你唔掂啊，有咩接龙落去？咁大米爱咩啊？ 大米唔知啦，咁样咁其实捉老鼠咧，我有经验，就是、要买老鼠药，系啦。 点 买老鼠药？然之后咧， 胶板上面嗰度咪有老鼠药咯，一执噶嘛。 系嘅咩？ 系啊。 胶板唔系就系黐实佢嘅啫咩？ 胶板个角落头嘅会有嗰啲老鼠， 但系老鼠 药 咧，唔系净系摆喺度就算噶、啊，因为咧，因为你而家啲老鼠咧食得多老鼠药，咁佢都会醒目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我哋食得多啲难食嘅嘢都唔会去食啦，都会认住个样啦。咁老鼠一样嘅啫，咁佢就会认住你老鼠药嘅样嘅，所以你啲老鼠药咧又包装得好啲，例如系点咧？例如系摆喺啲老鼠会食嘅嘢度。 啊，系啊，个苹果啊，好惨啊，俾食咗。 咁嚟就引诱嗰啲老鼠嚟到食嘅。咁啲老鼠一食咗老鼠药之后咧，咁佢就会好颈渴嘅，好颈渴咁样嘅。咁咧佢就会好颈渴啦，咁就会跳翻落街嗰啲坑渠度饮水嘅。是咁样咯，咁最后咧就会饮水而饱死噶。老鼠药就系咁嘅，知唔知 吓，真系 就系要令到啲老鼠好颈渴啦，继而饮水啦，饮水饮到饱，即系但系佢又唔系冇情噶，人哋有情先饮水饱嘅啫。咁老鼠居然咧， 好难啊！ 老鼠居然咧饮水饮到饱，不但止，仲要饮到死咁极致嘅。咁你所以你见到咁多死老鼠喺啲坑渠度咧，其实有得解嘅。 就系因为佢哋饮。 系 啦，冇情飲水飽。 系啦， 有藥飲水飽。 中咗多藥。咁頭先咧就講到話我失眠啦，咁又聽到只曱甴行過嘅聲音。 啲曱甴行過都會聽到。 係咯，點解咧？就因為咧，我其實我間房咧。 飛曱甴。 唔係啦，飛曱甴又點行咧？行同飛兩樣。 咩啊？行曱飛行曱甴，飛曱甴都識行呀。 我知道，但係行同飛兩樣動作咧係唔可以一齊做噶嘛。你有冇一路行一路飛啊？飛還飛，行還行，兩嘢嚟噶嘛。系真系咁样，咁点解只小强行嘅时候我会听到声音呢？系因为佢行过啲胶袋啊，行过啲胶袋嘅时候咧， 就刺刺咁样，刺刺咁样，咁我即刻擘大眼啦。但系我擘大眼其实系咩都睇唔到，因为漆黑一片噶嘛。咁就，但系你又好熬底咁样会眯，你好熬底眯翻埋只眼咯。因为你一恐慌眯翻埋只眼嘅时候咧，只曱甴就会爬你身体啊咁样。其实呢个系一种恐惧嚟嘅啫。 系啊， 其实理论上应该唔会嘅。 正常都应该唔会嘅， 但系心理作用作祟咯。 系通常都惊，你通常听只蚊喺隔篱啊，你都 feel 到佢一定会咬你咁样，你都会攞个被笠到自己手一实。 系啊，咁你硬系咧唔敢眯埋只眼，因为你惊眯埋只眼咧，只小强就会爬你咁样咯，咁所以好麻烦。 系啊， 咁最终系点样瞓得着呢？最终就系因为眼瞓得滞咧，瞓翻着嘅。但系只不过七点零又起身翻学啦。 啊，系 啊， 啊，我好彩咧，我星期五嗰日，即系琴日啦，琴日翻晏，因为我抢份 paper 啊嘛，跟住我翻晏啦。 咁都记得星期五系琴日，好嘢啊，够醒目喎、啊，搵到食啊呢啲。 星期五唔系琴日系咩啊？ 系啦、 啊，好啦，跟住咧，我瞓咗五六个钟头就起身翻学咯。哦、好彩就系、是，如果唔系，我试过有一次，因为。某一玩乜嘢冰室啦，乜嘢星冰室嗰间嘢咧，饮咗佢杯冻奶茶，咁就 GG 啦。GG 又系乜嘢咧？六点钟瞓觉，先瞓得着啦。但我翻八半堂咯，我七点六点半左右要起身咯。 系咯， 即系已经冇瞓过。 仲要最神奇嘅地方咧，系我琴日咧，唔系即系今朝咧，系今 sorry， 成日啲时差咧捞乱咗啲 jet lag 啊，系啊咁样。即发得梦多有时差系， 唔系啊，系你未瞓醒啊， 系 冇朋友啊。 即今朝早起身咧，我居然记得晒咧嗰几个梦发生过啲咩事，太神奇啦！正常咧起身就唔记得咗发过咩梦噶嘛，除非你发嗰啲好靓嘅又关于春天嘅梦嘅啫，咁先会记得噶啫嘛。但系正常你应该唔记得噶，但今朝居然记得晒每一个 偷笑， 系咯，正常我居然记得晒每一个梦境嘅发生嘅事啊，咁样。 通常咧，或者你之后咧有啲情景会有啲相似嘅。 系咯，即系我发觉自己原来记忆力咁犀利嘅，点解突然间又俾我揾到点解？知点解？原来咧我前日咧去咗食韩烧。 记忆面包。 唔系啊，我食韩烧咧，你知唔知韩烧有咩嘅奥妙之处系咩啊 ？Kimchi。 韩烧嘅奥妙之处咧，就系佢有无限供应嘅三文鱼。 Kimchi 啊？ 仲除咗泡菜之外，仲有三文鱼噶嘛？ 不韓燒三文魚 係啊！你未食過咩？ 未啊！ 係啊！喺旺角嗰間咧，佢有好多三文魚提供的。 韓燒會有三文魚？ 有啊！ 我平時食韓燒係食菜，嗰啲燒咗啲肉，跟住擺喺啲菜度嗰啲咯。 咁佢會有啲三文魚刺身俾你嘅。咁我嗰日就係咁食啦。黐線嘅喎，食韓燒食三文魚咧，居然仲食得多過日本放題食三文魚。咁你话成件事系几咁有趣咧？ 好唔 make sense 喎！ 唉，真系惨，而家去到边度都系食三文鱼。咁啊，三文鱼系特别好食嘅。咁我嗰日就系咁怼三文鱼啦。咁你知食得三文鱼系作为一个深海鱼咧，有呢个 omega three 噶嘛？ 但系而家嗰啲三文鱼通常都系淡水嘅。 系咩？ 所以去到日本咧，如果咧嗰间铺头咧俾三文鱼你咧，就会即系代表 系 佢呃紧你咯，因为咧。而家三文鱼咧，里面系极多菌，因为佢而家通常捕捉嗰啲淡水。 系啊，知唔知 omega three 有咩用啊？ 帮助脑部记忆。 系啦，咁所以我嗰日咧食咗几碟三文鱼之后咧，就令到我记忆力突然之间超人咁。 我觉得我非常需要咯，全部三秒之后就唔记得啲嘢。 考试之前一定要系咁拍啦， 系啊， 好过你温书啊。系啊，咁样，咁我食完三文鱼之后咧，食咗好多三文鱼咧，咁搞到记得晒嗰啲梦境咯，咁样，唔知关唔关事啦。 哇，你好似赚紧自己喎、 啊。唔知点解啦，我谂都关事嘅，咁样。咁又即系讲起食韩烧咧，我发觉韩烧呢样嘢咧，就其实系打边炉同埋放题嘅混合版嚟噶。 打边炉，佢有打边炉嘅咩？ 打邊爐 隊喎啊！ 打邊爐咧，咪又係咁即係擺好多嘢喺張台度，然之後等落個爐度燒嘅。 哦，咁你韓燒嘢嘅，等好多嘢喺度，跟住擺落下面燒咁樣啊？ 咁打邊爐就一煲熟啦，咁韓燒就一鍋熟啦。咁都一鍋熟啫，係咯。咁所以就係咁樣。咁所以其實發覺啊，原來其實點解會有放題嘅元素入邊咧？佢又有好多日本嘢嘅喎。即系又有呢个三文鱼啦，有寿司，好奇怪啊！ 点解会有嘅？你食边？你食边个？ 有啊，间间都有噶，系嘛？ 唔系啊，我好中意食，我好中意食韩烧嘅， 斋食肉噶咋？ 系啊，食菜包肉咯。吓，仲有啊，好中意食嗰啲寿司嗰只韩式饭卷。 哦，咁样。 仲有石头锅饭， 我好中意食， 但唔知点解食好快就饱啦啲嘢。 啊，系啊， 系啦、啊，俾嗰两嚿水吓，食咁少嘢，真系有啲肉赤咁样。 即系你觉得俾22蚊食食个饭咁样 OK？ 唉、啊，食太多肉啦。 喂，最近新我知道你系 M 记迷，你谂住试嗰个菠萝蟹嗰、那个啊？ 有出咗新嘢咩？ 系啊， 冇留意、啊、 一个蟹。保菠萝 戒咗食热气嘢好耐啦，你唔知咩？ 悭啲啊！ 你收唔到消息？ 你一行过麦当劳就同我讲，好想入去买个雪糕啊！ 雪糕啊，不是热气嘢啊嘛，你明白？ 好想入去买个餐食啊！ 系啊， 将军澳宝咧真系好食啊！ 系咩？ 系咁喺度讲。 点会啊？ 哇！而家唔认啊！ 将军汉堡系咪喺将军澳先有得买嘅咋？ 好啦，继续。 咁样啦，咁即系我今朝啊咁黑仔啦，瞓唔到觉。系搞到今日个成个精神恍惚咁样，但系除咗黑仔之外咧，我有另一样嘢黑嘅。你见唔见到我肤色上咧都有啲黑啊？ 唔觉， 我黑 平时冇留意你，平时冇留意你。嗱，如果我一答咗有嘅话，个氹咧就会系，我都知道你平时留意我噶啦。 系啊，正常女仔都会留意一下啲靓仔咁噶嘛。 通常都唔会，因为你完全唔系。 都啱嘅，咁样啫。其实我啲肤色咧系好明显咁黑咗好多噶。知唔知啊？ 唔係好覺喎。 因為呢個過去嗰個復活節假咧，即係講起復活節假呢個又好唏噓，即係又好羨慕啲中學生咧，即係啲復活節假可以放到去禮拜四噶嘛。 放到204。 係啊，放到禮拜四咯。係 啊，第二日就要翻學啦，我哋。 即係星期五翻日咧，咁又禮拜六日又放假啦。係啊。咁但係我哋呢啲， 我哋復活節假放咗啲咧糖咧，要補糖。 我哋復活節咧又得嗰啲紅色假期啦。 係啊，跟住之後如果紅色假期撞到禮拜一至五嘅話，咁啱嗰日有堂上，你又要補堂。 係啊，好慘啊！咁都講過啦，即係復活節假仲要撞正清明啦，咁啊唯有拜山啦。咁拜山之餘咧，其實復活節假你啊有咩玩啊？ 復活節假，哇！我屋企又自閉咗四日。 自閉咗四日。 係啊，做咗完全嘅宅女。 嘥曬呢個紅色假期喎。 係啊，我都覺得 係。咁其實我咧。就比嘥呢個假期更加之悲哀嘅，就係因為係一個負能量啊！點 解？ 直頭係慘情。呢個復活節假點咧？我又去咗行山啦。 啊！ 咁就即係復活節假嘅時候去行山。咁其實一班朋友去行山啦，本身咧就諗住係 hea 行嘅啫，即係啊睇下花花草草啊。 你邊度行啊？ 去大埔墟。原本就諗住 大埔墟係行山嘅咩？ 大把山行啊！大埔墟。是啊，有呢个新娘潭啊、八仙岭嗰啲附近，好多山啊，阴公。 嗰啲咪要揸车入去先行。 系啊，所以嗰日搭的士搭咗一嚿水，你又提我啲伤心嘢啦，真系好惨啊！我发觉即系行山， 我睇住你个表情变化，我都笑死。 行山本为乐事，搭咩的士呢唉， 应该要行去新娘潭，再行翻翻嚟系嘛？ 唔系，咁你搭地铁、搭火车去大埔墟，跟住就其实本身谂住搭 van 仔平好多嘅。点知咧带我哋行山嗰条友咧又计错数，原来咧又唔知喺边度搭 van 仔，咁加上时间关系咧又叫咗我哋去搭的士咯。咁、 哦、 其实呢个都唔系重点，重点系咩咧？咁我哋 系每人成嚿水定系全部人一嚿水啊？ 唔系，咁啊四架人一架车，咁啊一嚿水咁。 哦 ，OK 嘅， 廿零蚊啦，即系。 OK。 咁呢个都唔系重点，咁重点系咩咧？重点就系我哋原本谂住 hea 行。就睇下花花草草，观赏下景色啊，咁啊倾下偈就算噶啦。即系行嘅时候，点知咧？咁啊，即系仲要 系如果喺嗰度喺啲新轮潭嗰啲咧，你倾下同你倾下偈咧，你一定会讲烂嘅，跟住我就好想掉你落去啊！ 即系点知你估点咧？点知带我哋行山嗰条友咧，佢又第一次行嗰个山啫，咁就一路睇住个地图一路行啦。 啊！ 咁啊，正所谓人生路不熟啦。 佢咩睇咩地图先？ 唔知啊。Google 嗰啲啊，我覺得唔係喎，因為有時佢都山即係荒山野嶺咧 ，Google 都未必係揾到的。 所以係咯。 咁所以佢就可能係睇自己嗰啲地圖。 嚇你唔知嘅咩？ 我點知啫？我啲人生，我啲路痴 嚟咯。佢攞住喺手噶嘛個地圖。 係啊。 係 print 咗出嚟嗰啲定咩？ 唔係啊，手機嚟㗎。 哦。 係啊，咁我哋一行就十幾人就係跟住呢個人啦，去帶我哋行山啦。咁我哋稱佢為呢個隊長先啦。咁呢個隊長咧就帶我哋行山。咁点知行行下咧，居然行错路喎！咁行咗去边咧？ 正常嘅，正常 的。我哋行咗一个非常之难行嘅山，我哋行咗去呢个横头冚横岭冚啊！呢个横岭冚咧系真系船湾淡水湖郊游径呢个嘢咧，即系偏离咗我哋原本嘅路线啦。 嗯嗯 原来呢个横岭冚咧系 人哋嗰啲越野行山比赛啊嗰啲咁嘅，先至行到山嚟。 嗰啲几廿 K 啊，攞住个拐杖，嗰啲杖喺度行嗰啲啊。 哇！你知唔知几辛苦啊？我哋上完一个山峰，之后又要落翻一个山谷。之后落咗山谷之后又要上第二个山峰，之后又落山谷，仲要长期暴晒。系啊，嗰时我咩都冇带啊嘛，大佬咩防晒啊、太阳油咩都冇带，因为本身谂住 hea 行嘅啫嘛。点知搞坛咁嘅嘢，连续跨过唔知十几个山峰，哇，好辛苦。有啲女仔咧，即系过咗一两个山峰之后，啲顶唔顺咧，话中暑啊。点知喺我嘅陪同底下咧，同埋我嘅 陪同底下，哇！你讲到你自己伟大唔？ 喺我嘅悉心嘅照料底下咧，咁啊，终于鼓励翻佢嘅士气，又继续行落去啦。 啊， 真系辛苦。你 讲一讲完呢样嘢之后，我终于我记得我复活节假日做过好有意义嘅嘢，你够讲埋先。 系啊，你俾我讲埋先，单嘢真系好阴功。跟住行完一个山峰，有一个山峰啦，仲要系非常之陡峭嘅山峰，同埋系斜嘅山峰。你知唔知嗰啲山咧？我系第一次行山要用手啊！是斜到要用手行。 我都试过行一个山呢是要用手行的。那个就是我以前中学呢行上去，我不讲哪里啦，行上去某一个地方的那里啦，一行上去的时候呢是呢好斜好斜，平时穿裙，因为穿校服嘛，那时翻学。跟住呢哇，好似行山路翻学咁样，系劲斜啦。跟住你的手呢是要扶住石爬上去咁滞啊。 我肯定呢，我那日行那个山，即系个斜度咧，系更加斜，因为咧落嘅时候咧，简直系同条直线差唔多。 系啊系啊，我哋跌咗落去咁样。 系咯，我哋一路坐住咁样落山啊，阴公！ 你坐住落山。 系啊，如果你留， 我哋系捉住啲树咯，因为我哋嗰度好多树。 又要捉住啲树啦，又要坐住咁啦。如果你企喺度咧，实会失平衡，飞落。 系啊，一定会碌落去。 真失败。咁之后点咧？之后就仲要惨到咧，我哋食完早餐就上路啦嘛。即系原本嘅路线咧，就会路经一条村落，就会有士多俾我哋摊头下歇一歇脚嘅。但因为行错路嘅关系咧，行咗去嗰啲系啦，沿途咧系乜嘢嘅休息站都冇，咁我哋又即系又冇嘢食啦，又冇水饮啦，长期暴晒啦，仲要行嗰啲咁嘅山峰啦，辛苦到爆炸。 你好似讲到自己好似行紧珠穆朗玛峰咁样， 接近噶啦，几乎系噶啦。咁我有几次咧，我哋都即系谂住放弃，唉 ，call 直升机啦，飞行服务地啦，好唔好啊？咁样啦。 哇，成班阿叔喎、 啊！唔系我哋后生仔嚟，但系我哋都坚持行埋佢。最后点咧？最后都俾我哋去到呢、這个上 珠穆朗玛峰。 我哋经过咗呢个横岭坎啦，横岭之后咧，去到下苗田呢个地方之后咧，就终于问到条友咧，系 讲翻大陆咁样啲名， 识到一条路咧系可以切返啊！因为大佬唔掂啊，我哋成个人都挨唔住啊嘛。即系我咁强壮都挨唔住啦，咁嗰啲弱质纤纤嘅男儿或者女儿又点顶得顺呢？咁样，咁所以我哋开始切返。哇！即系行完之后先禁，你知唔知啊？因为我嗰日咧系热到要除晒衫行咧。 Oh my god！ 啲女仔真系好惨啊。 系哇。 系啊，好惨啊！啲女仔。 近 佢嚟啊！我为你祈祷。 近佢嚟啊！ 阿母呢套佛。 近佢嚟啊！俾你睇韩星，你仲想点咧 ？Oh my god！ 你知唔知行完之后咧，晒到我啲皮肤咧？红晒，系晒到伤晒，我未试过晒到咧，系瞓唔到觉噶。你知点样解瞓唔到觉啊？因为 条颈嗰啲咧伤晒、损晒，你一摩擦就会痛嘛。 我 方温，方温嘅时候咧，我哋学校好变态，要去军营两日一夜。 怪得知教到你咁变态啦。 系啦，跟住晒伤咗条颈咧，完全瞓唔到觉。 系啦。即系我就系咁嘅情况啦，我条颈一伤晒啦，背脊又系啦，咁一挨嘅时候咧，哇痛啦，即系弹翻起身啦，不自觉咁喺度做 sit up 咯，系啊，咁咁唯有最后就系打侧瞓啦，系啦， 打侧瞓。 仲有原来咧晒完之后咧，嗰晚咧你会成个人系咁发兴噶，开几多度冷气都冇用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唔知 你会凝住好热好热。 仲要点咧？仲要嗰几之后嗰几两日咧，我系晒到热到会感冒咯，我系晒到鼻感冒啊。真系惨， 系咪因为只有冻翻咋？ 唔系啊，因为可能咧嗰日咧十一点行到去五六点咧，去到三四点嘅时间咧，因为我又冇嘢食，又冇水饮咧，个意志力开始消沉咧，集中力开始下降咧，可能俾啲病毒入侵咗，个免疫力开始下降，即系你精神状态太差嘅时候咧，病毒好易入侵咯，所以就系咁样咯。啊，所以行山呢样嘢，所以呢、這个 不嬲都唔 active 嘅啫。 唔系，本身我哋都系冇谂住咁坑噶。即系都系谂住行下啲山路啊，行下啲平路嘅啫嘛。 诶、欸，好湿你啦，唔好去啦。 点会谂过要攀山嘅啫？ 你好似我咁样去跑下步，做下运动几好。 话说咧，我咧复活节假咧有一晚咧， 复活节假又话瞓晒觉嘅， 系啊，瞓晒觉啦。不过有一晚有一日，我爸爸咧炸咗啲虾俾我食， 系啊， 好啦，咁你知道炸虾咧嗰啲fat 咧有几多噶啦？哇，完全系想，完全谂到一嚿肉，哇喺我眼前喐顿啊顿啊顿啊咁样，跟住好惊啦。其实咧。咁因为一嚿炸虾， 咁你食咗 几 只先？ 嗱，我爸爸煮咗十只， 系啊。 咁咧，我食下食下。 你食咗三只，哈哈哈咁样啊，系咪啊？ 好笑咩？ 有四只咯，哈 哈, 哈。 我食食下食咗两只， 食两只。 我食食下食剩咗两只。 哇，咁紧要，食咗 八 只。 咁即系我食咗八只啦。 哇！ 跟住咧，我爸爸一行出嚟望到就话：， 咁你真系 食咗八只噶？ 系咯。 咁样啦，跟住我就话系啊，跟住我开始觉得心知不妙啦，跟住我就唔得。跟住我就换衫落咗街跑步啦， 系咯， 跟住我就跑咗。 哇！咁你咩俾咁多只虾咧嚟围住咧？即系你俾几只虾围住呢单嘢，真系基围虾喎，系咪啊？咁其实我觉得咧，你呢坛嘢最惨嘅系你细佬咯。 点解咧？ 咁难得个老豆煮炸啲虾出嚟咧，又俾你食晒。 唔系啊，仲有噶，两只啫嘛。 得翻两只啫。 仲有啊！ 我食一包薯条，剩翻两条俾你，得唔得？得唔得先？咁样啫嘛。 喂，薯条如果一包有十条嘅话，你剩翻两条俾我，我都情有可原。 咁啊系，咁其实补充翻咧，我头先即系我刚才讲嗰个山咧，原来咧系不经不觉间咧，我系行最高嗰个山峰咧，去到三百。 你唔好再讲啦，我知啊，你好似自己好想讲好劲 啊。系 啊， 去到三百。 你唔好讲啦，我哋 off topic 啦。 311米嘅高山啊，阴公，所以话真系 off topic 啦，你唔好再扯翻过嚟话你好劲啊。 所以咧，喺不知不觉间咧，唔经唔觉居然打大佬，居然有个咁刺激嘅经历，真系非常之犀利啊！系啦，咁我今个礼拜咧又黑仔啊，瞓唔着觉，再加上我人又黑咗咧，咁就一定要播翻首关于黑嘅歌啦。就系呢个属于 Savini 嘅黑仔歌，啱晒我今日啦，乜都黑啊嘛。 又空落夜，隔离装修。有空年夜，正选只手，我降低要求，时间不逗留，我黑仔永远黑不够。That is that music. Do I wake or sleep?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 一生何求？常半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 无论跨越哪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四晚九至十，迎戏怀想曲。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好，今个礼拜咧喺网上边揾到篇报道咧，佢就话咧可以侦测到咧一个女性咧系咪？好喂食咁样噶，系啦，咁啊嚟到侦测下你啦。 系咪嗰啲嘢拣五个拣一个，跟住咧， 梗系唔系啦，唔系呢啲 侦测嗰啲啊？ 呢啲系嗰啲叫做心理测 验啦。 我呢个就唔系嘅，佢列出咗十个咧特征，咁啊睇下你有冇呢十个特征咧。如果你有晒呢十个特征咧，你就一个非常之喂食嘅女仔啦。 靓女一定系有啦。 系啊，咁佢呢篇报道就话咧，家咧有好多女仔咧都系拥有一个叫做小鸟胃啊。知咩系小鸟胃啊？ 细胃 唔系啊，咁佢就话咧，原来小鸟胃咧就系话，即系你食极咧，食极都系 唔 肥啦，又唔饱啦，咁样噶，即系食零食嘅时候啊， 零食会啦， 系啦， 我零食会 系啦，咁仲要系食极唔肥啦，咁样，仲要咧话咧，呢女仔咧有呢拥有咗呢个胃之后咧，仲食得个男仔，令人奇怪嘅地方咧，佢哋食得咁多嘢嘅时候咧。重要个身材保持得好好、啊。 曾经我系可以嘅， 系嘛？ 但系之后咧，扩大咗个，即系撑大咗个位之后就唔得啦。 系啊，咁呢个胃咧就能够令到佢哋美食当前啊毫无顾忌啦。系、啦，咁 我可以喺六年之内肥咗十 kg。 唔系嘛？ 系啊。 我啊唔得嘅，我啊个胃好细嘅啫。 但系我之前咧。系个胃咧细到佢咧，即系食半碗饭咧，已经系饱到啊，饱噶啦。其实咧，有冇睇过一篇报道，我好认同嘅，就系讲话你识啲咩朋友，你啲朋友系平时系食开好多嘢啊，定系好少嘢嘅话咧，佢会影响咗你嘅一生啦。 嗯， 冇错，我就系嗰六年中学嘅阶段， 系啦， 我识咗啲劲大胃嘅 friend。 嗯、 所以我就 大胃 系啦，所以我个 BMI 咧由本来嘅过轻，而家变咗标准， 全 部我真系好多谢佢哋。 系啦，全部朋友都系 David 啊，一齐英文名叫做系嘛，大胃啊嘛，咪 David 咯。若然佢系叫高柏飞嘅时候，咪大胃高柏飞咯，咁样。 哇，好难啊！ 咁我话唔得嘅，即系我个胃又非常之细嘅，食好少嘢咧都经已饱，所以上次食韩烧咧先至咁肉赤啫嘛。食完好多肉之后就肉赤咯，系啊。咁样点解我个胃咁细呢？可能我第日会喺细胃度做嘢啦，唔知啦呢、這个就咁啊。佢列出咗呢个十个特征呢，咁啊睇下你有冇呢十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系话呢，你个包包里面呢总是随身都带着食物㗎。你个包喺边啊？ 冇带包， 你冇带包， 我都系随系啊，就带一部电话身份证。 哦，你会唔会喺个身体入边都收埋好多嘢食啊？冇啊，糖啊啲咩都冇，好嘢喎、啊！哎呀，第一个你又唔中招添，咁睇下第二个咧，就系话嗱，第二个特征咧就系话唔会好唔会点搽唇膏嘅。因为咧个嘴巴成日都会食嘢啦，咁啊费事食完嘢啲抹咗啲唇膏咧，又要再搽过，咁所以咧佢就一了百了唔搽唇膏啦。喂，睇下先啦，你 唇膏也是 must， 恶高啲个头啊 ，is a must， 恶高啲个头睇唔到 ，is a must 啊，你我答咗你啦 ，is a must， 唔系你递高支咪睇睇你个嘴啊，有冇搽到唇膏？ 有啊，有啊， 有咩？ 系啊， 好扮嘢喎， 真系有啊 ，is a must 啊， 扮嘢啦， 我可以攞支唇膏俾你睇啊，随身有支唇膏。我系讲，我今日乜都冇，我乜冇带袋啦，我带咗部电话，带咗 heavy， 带咗身份证，呢啲系一定要噶啦。 系啊， 同埋八姐呢个全身噶 啦。但系身份证咧， 系一定一定一定要带嘅乜嘢就系、是、唇膏啊。 点解要咁做呢？ 因为我几时都一定要查噶咯。 点解啊？ 呢个一定系呢、這个系 must 嚟噶咯，即系唔带。电话之第二电话第一啦、 啊， 我觉得 heavy 可大可唔大，但唇膏一定要大咯。 哦，点解咧？会唔会同你条眉有即系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知啊，你唔画眉嘅话系冇眉噶嘛。咁、你唔搽唇膏嘅时候，会唔会系冇嘴唇噶？ 唔系、啊， 好惊我呢单嘢。 我未见过 系冇嘴噶。 冇嘴。 系啊，咁如果你唔搽唇膏，个唇膏个即系个唇会点样噶？ 冇咁润咯。 咁你嗰啲叫润唇膏啫、 啊。有色润唇膏咯。 哦， 我呢个有色润唇膏嚟噶。 哦，我都必须要搽润唇膏嘅，不过我搽嗰啲就系凡士林嚟啫，即系专系 冇色润唇膏系嘛？ 哎呀，咁第二个特征咧，你又中唔到啦，咁系第三个咯。 我一个好为食嘅人嚟，我好中意食零食噶。 系啊，咁第三个应该都唔关你事啊。佢话咧睇电影嘅时候咧，又会买好多零食噶。 啊，呢个我会。 炮谷啦， 会 热狗啦， 唔系我唔会买，好少买炮谷嘅，我通常会买寿司。 买吓、啊、睇电影有食寿司嘅咩？ 系啊！ 你系咪睇紧生化寿司啊？咁样啦， 我系食，我会买寿司同埋糖，一定要买糖。 咁而家戏院有寿司卖嘅咩？ 梗系偷偷地话去噶 啦！哇，唔系话呢贱人 醒少少啦！ 俾人 check 到咧，踢你出街噶、 啊。乜嘢啊？你过咗第一关，之后入面啲人咁黑都唔理你啦、啊。虽然呢样嘢唔值得学习，但系 正值得学习啦。 但 系 好多香港人都咁做， 系咪啊？系啊。咁第四个咧，咁第三个咧， 仲一样啦嘛。 嗱，第四个咧就系话夜晚咧。一定要拖到最后一刻先至刷牙，因为刷咗牙之后咧就唔能够食嘢啦嘛。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啊，你临瞓先刷牙噶系嘛？ 系我系临到去咧，躝咗铺床咧，熄埋灯嗰一刻，我先啊要刷牙，先躝翻去刷牙咯。 唔怪之你啲牙齿咁黄啦。 我唔牙齿唔黄噶，即系 last minute 先至咩噶。 系咩？ 系啊，即系 last minute 先刷。 咁、样刷。系啊，咁因为刷完牙之后就唔食嘅嘢啦嘛。 系啊，不过有阵时刷咗牙都照食噶。 系呢个咧，我就一定唔会噶。是啊，因为我夜晚都唔刷牙嘅， 咁啊，唔知你牙齿咁粟米啦？ 咩叫粟米啊？ 黄咯， 好嘢喎， 耶！ 咁咧嗱，咁第五个特征咧就系话咧，比起花钱买衫咧，更加愿意将啲钱咧买食物。 哦，唔认同。 你系会买衫多啲嘅？ 我会买衫多啲。 哦，咁样，咁都系啊，因为食物嘅嘢多数都系其他人买啊嘛，系咪咧？ 唔系啊。 哦，即系连衫都系其他人买多，我即系咁嘅地步。 你唔系谂住咁样嚟污蔑我啊嘛？你会唔得？你唔成功噶。 我都系发觉你日日都着唔同衫， 日日都唔着唔同衫。 咁大洗嘅。 教你啦，呢样系我男神教嘅，旧搭新，新搭旧。 即系咩意思啊？ 咁就有一套衫啦，即系你有啲旧嘅衫，诶、欸，你买一件新衫，咁你咪将旧嘅衫，旧嘅好多噶嘛，将件新嘅搭好多旧嘅，旧嘅旧嘅，咁咪有一套咯。 犀利啊！原来咧。之后仲有第六样咧，就系话咧，90% 嘅照片咧，都系同食物嘅合照嚟噶，即系譬如喺 Instagram 啊或者面书咧，好多相咧都系同食物嘅合照。咁你系咪咁嘅咧？ 唔系， 咁又 我通常啲都系包装食物，做咩好影啫？即系阿信屋咧买到嗰啲咧，影嚟做乜嘢啊？ 唔系啊，有时咧发觉有啲女仔咧好中意食甜品嘅时候就影个甜 品 相。 甜品靓嘅会咯，唔靓嗰啲就诶，拜拜。 系咯， 食咗你算啦。 咁呢个你又唔、 啊？你系咪衰咧？无啦啦讲唇膏，我攞住支唇膏，而家又要讲嘢，又冇得搽，跟住又攞喺只手度。 嗱，第八样咧就系话个小有一个小嘅肚腩， 不过唔使担心，嗰、那个唔系 B B 仔嚟嘅，系食物嚟嘅咁样。 系啊， 你有肚腩啊？ 有啊。 哎呀，真系惨啊！ 呢个系物蛇噶。 我冇肚腩、啊，几犀利。 悭啲、啊。 我啲全部系腹肌嚟噶，咁样咯。系啊。 脂肪啊，脂肪啊。 咁咧，第九样咧就系话个心成日喺度谂啊，唔食啦，我饱噶啦。但系点知过咗廿分钟之后咧，又开始肚饿啦。 咁、啊、我唔会，我系一个。俾我啲 friend 細食嘅人嚟嘅咯，我係食到最後，如果食唔曬咧，我會出現一個誒，佢、哋叫我做叫嗰個樣做食屎樣。 係啦，咁啊，即係你其實都唔係一個餵食嘅女仔啦。 我係餵食喺零食方面咯，即係我每一日都一定要食零食嘅。 一定要食零食 嘅。我每一日都一定要食零食，即係我唔食正餐或者一日食一餐正餐都好啦。我零食一定要有咯，即係一定要你嗰日。零食唔一定要薯片嘅，糖都一定要有咯、啊，我一定要食零食。 咁你咁中意零食咧，我一定要讲呢单新闻俾你听。咧、啊、呢个内地嘅小红书嗰个网站咧，就公布咗呢个2014年咧全球最好食嘅零食大赏。 Brownie。 咁经过呢个23日之后咧，187万人投票咧，结果。 Brownie。 咁结果咧，呢个全世界头十位嘅。 Brownie。 头十位嘅零食咧就出炉啦，咁样。 Brownie。 咁我哋真系由尾。是數到落頭啦 ，Brownie 一定有 Brownie。 咁你知唔知頭十位咧係喺邊度嘅 ？Brownie 頭十位嘅零食係咩咧 ？Brownie， 你嘈你嘈少就好嘛。唉， 你叫我估啊嘛。 係啊，咁估即係理性少少啦。 Brownie 咯， 唔係第十位咧，就係、是、喺台灣嘅呢、這個零食。 鳳梨酥、太陽餅， 唔係啦，都唔係啦，係啊。咁第十位咧就系、是、呢个台湾嘅， 好似 你成日去台湾嘅，我记得 乜嘢嚟？ 嗱，你去台湾嘅时候会食啲咩零食噶？ 即系台湾当地唔会带翻嚟香港嗰啲， 都会嘅 黑糖。 咁睇你中唔中意带啦，你中意带咪带。 牛轧糖， 冇错啦，就系、是、牛轧糖。 Yes， 原来就系话呢个唐村嘅牛轧糖。 系啊，唐村嗰只好食噶。 原来佢就话咧喺呢个。是最好吃的了结糖来的。 是啊是啊。 什么叫了结糖、啊、其实。 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名 字。是啊。就他说这个牛轧糖其实为什么叫牛轧糖 为 什么叫牛 轧。 我不懂啊我跟你读的。 我不懂了你这样子。 所以读错什么字呢人民女数得的了。是啊不关我事啊。 那我们讲回去做了结糖了。 其实是不是真的牛奶糖呢 佢係牛奶啦，中間加咗啲好似果仁咁嘅物體咧，即係有啲嚼口咁樣杏仁咁樣咧， 咁樣嘅， 係啊，好好食噶，佢好黏，好黏啊，即係好似香口膠咁樣咧，咬完之後咧，佢會有啲絲喺度咁樣，好好食啊！ 通常啲人去完台灣都買呢個做手信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不過糖村好鬼貴嘅，梗係買啲 cheap 嘅嘢啦。 原來佢話呢個糖村嘅牛轧糖咧，就係用呢、這個，即係我跟住你叫先啦，咁樣係。 了結糖啊，唔該。 咁了結糖咧，佢就話咧用呢個麥芽糖啦。仲有美國加州嘅杏仁粒啦，再加上法國諾曼第嘅牛奶製作嘅牛轧糖咧，就軟硬適中，仲要黐牙添。 係啊係啊係啊，好重牛奶味，我好中意食啲好重牛奶味，因為糖村嗰個係重牛奶味嘅。 再加上 平時市面買嗰啲就少。係 啊，咁再加上呢個奶香， 係啊， 非常之香 啊， 杏仁又香脆啦。 係啊係啊， 所以就能夠成為咗呢個第十位咧，全世界。最好吃的零食，咁第九位咧又系一个你好中意嘅国家喎， 韩国、日本 就系韩国啦。 Brownie， 韩国 一定系 Brownie。 韩国嘅乜嘢零食系最 Brownie 系第九位咧？属于 Brownie， 我每一次一定要去买 Brownie。 有冇中文名啊？ 布朗尼 系、哦， 好 嘢、哦， 好中意食佢啊！所以我一定知系佢咯。 你嗰只就 系 叫做 Market O 布朗尼蛋糕， 系 啊， 啊，我之前系有买咧，系 咩 Market O？ Market O 系个牌子名嚟嘅啫。跟住布朗尼嗰、那个布朗尼咧，系个好好食，好好食咧。佢系一盒里面咧， 系咩蛋糕嚟噶？ 布朱古力布朗尼啊，嗰啲系 即系朱古力蛋糕啫， 蛋唔系佢系一个蛋糕咁样硬少少，唔系普通面包嗰只，比面包硬少少。我唔知点讲， 系咩？ 下次如果我去韩国嘅话，就买俾你。 快啲啊！你嗱一声去嗰度整个容先啊嘛。 唔好意思，我半年要复一次诊。 原来咧，佢呢度话咧，韩国就非常之出名啦，呢、這个布朗尼蛋糕。 啊、 但原来香港都有得卖嘅。 香港都卖啊，喺华信都有。 佢就系话咧， 华信都卖俾你咪得咯。 系啊，就系、是、话黑朱古力咧烘焙而成嘅。 系啊，云呢奶味好好食噶。 佢强调系冇人工色素嘅，亦都冇任何嘅添加剂啦，仲、要低脂。低卡路里同埋低脂肪添、绝对啱晒我哋啲瘦身男女啊！ 系啊，好好食啊，好好食！我真心觉得好好食。 咁讲下朱古力嘅味道咧，浓郁啦，而且甜 而不利啦。咁啊，朱古力、雲尼拉有兩款咩口味嘅？ 係啊，兩個都好食， 一樣咁受歡迎嘅。 係啊，係啊。 咁啊，講完第九位啊，講下第八位啦。嗱，第八位咧都係你去過嘅國家，就係、是、日本啦。今次係。咁日本有咩零食你覺得係一流嘅咧？ 香蕉蛋糕。 唔係嘛？ 香蕉蛋糕係咪啊？或者係 我屋企咁啱有香蕉同埋有蛋糕，係咯。咁加埋就係香蕉蛋糕啦，哈哈哈哈哈哈！ 但你嗰只係菲律賓香蕉加香港製嘅蛋糕， 係啦， 完全唔係有日本嗰只咯， 係啊， 係咪斑點嗰只？ 咪就係咁樣。我琴晚即係我老豆老豆同我講話，喂有香蕉蛋糕喎，咁樣咁我一出到去，真係想食香蕉蛋糕，點知我見到香蕉同埋蛋糕咯，就好似係就係、是、咁樣 分開咗。 咁讲返呢个日本先啦。 蛋糕嚟嘅係咪 第八位。 唔係蛋糕。 其实你头先讲嗰个呢 雷神。雷神朱古力。 唔係。不如我开估算啦。 冇薯条。 係啊薯条啊。 Yes! 佢就係话呢第八位呢就是、日本嘅薯条三兄弟啦。 係、 yes, 啊。你又有食过。 哎呀有食过啊。 哇你真係好食得喎。 係啊。 头先仲话你唔系食添。 我都话只限零食咯。 哦，薯条三兄弟啊， 薯条三兄弟好 系点样？ 薯波三兄弟唔好食。 其实点解叫三兄弟嘅？ 因为佢 三姊妹唔得嘅咩？又或者个可能因为个三家姐咧唔见咗，咁所以就唔可以叫三姊妹，系只能够叫三兄弟，因为阿哥仲健在啊嘛，冇、 oh、 办法。三家姐咧。系俾人转身蛇走咗，系啦。 哇，一个名都系俾捏造成咁。 喂，咁点解叫三兄弟咧？ 唔知道、啊。 个牌子系真系有三个男人咁。 系三条薯条喺度咯，一高一矮一肥一瘦。 哦，好啊。 喂，讲废话。 系啊，咁咧啲网友就大赞咧，话呢个系食过最香嘅薯条。 哦，但系最硬嘅薯条咯，我觉得好好食啊，因为我好中意食硬嘅薯条，即系麦记。 麦记嗰啲唔好提啦， 淋俾啲我系唔食噶。 系啊，咁佢就话呢个薯条三兄弟咧系精选北海道上等嘅薯仔啦、嗯，再配上阿拉斯加海盐制作啦，再加上标榜呢个非油炸低卡，咁我奇怪啦，薯条点样非油炸咧？ 系咯，点非油炸？ 焗出嚟噶唔通？ 唔知道，但系我觉得好食啊。 哦，系啊，我又未食过。 啊，我有冇俾过你食咧？ 冇啊。 应该有噶， 好少请过嘢我食。 我嗰次日本翻嚟咧，我有俾过你噶，第一次。 你俾我食嗰啲屎嚟啫。 O cam 嗰阵时啊， 嗰啲咁久远之前嘅事唔好提啦。 哇，即系你自己唔记得咗啫，唔好话我冇俾过你食啊。 继续啦，第七位咧都系嚟自日本、啊，而咧你头先嘅经已估中咗啦，呢、這个 雷神 唔系啊。是呢个日东京嘅香蕉蛋糕，你有食过？ 有啊！ 哇，你又有食过？你咪吹水啊！ 你 系 必买噶， 东京嘅香蕉蛋糕， 你系必买噶，斑点嗰只啊嘛，跟住有焦糖味，跟住仲有香蕉味噶嘛。 好似话有 焦糖味好难食。 佢呢度写咧话有个长颈鹿纹嘅蛋糕， 长颈系啊，咪即系斑马斑诶嗰个纹咯，斑马纹。 喂，斑马同长颈鹿两样嘢嚟喎，大佬。即系你会唔会分 抛文抛文抛文抛文？ 即系你会唔会分唔到呢个长斑马同埋史凯奇啊？唔会啊嘛，咁史凯奇同斑马两样嘢嚟噶嘛，咁长颈鹿同斑马都系两样嘢。 长颈鹿噶抛文咗只一点点啊？ 系话咧，原来仲有呢个超，原来呢个香蕉蛋糕咧，仲会包住入边啲超滑嘅香蕉布丁。 系啊， 系咪？ 我觉得佢有两只味嘅，一只香蕉味，我觉得香蕉味都仲可以，但系焦糖味真系好难食。 系咩？ 系啊。 咁啊， 我系唔会再买焦糖味， 系咩？ 所以你唔使知嘅，你知有焦糖味事。 系啊，啲人话去新北京必买嘅首饰。 系啊，如果去北海道必买嘅就白雷神咯，因为得白北海道先有白雷神买。 等我等人翻屋企经过日本城睇入去睇下有冇事。 都话咗得北海道有得买，香港冇得买嘅。 系咩？ 系啊， 日本城唔系卖日本嘢咩？咁喂，第六位嘅全球十大零食咧，就系、是、呢个比利时喎，嚟自 朱古力。 不，你应该未去过啦。 未啊。 但系讲开比利时，肯定系朱古力。咁你都估中咗。我发觉你今日系咁估中啲嘢。 Yeah， 我冇睇，我冇睇噶，部电脑坏咗喺我前面嗰、那个。 牌子个名咧就叫做高芝法。高芝法。我唔知系咪咁读啦。 高芝法，高丹法，人哋读。 系咩？ 系啊，高低法。 我又俾台长水咗啦呢单嘢。 之前之前有个 细细声我隔篱讲话咩高低法？ 高低法？高低法？高低法？ 高低法？ 高低法？高低法？你想 YouTube 人教你点读嘅？纠正晒噶？唔系啊！ 爱国人教噶嗰条片咧，阿我哋嘅英文 Miss 咧都 share 过咯。 你有冇食过啊？高丹佛朱古力 有啊，我觉得好苦。 你又有食过？ 98%，香港有得卖噶嘛 ？A P M 都有啦。 原来高丹佛朱古力咧系精选来自非洲啊、南美洲嘅高质可可豆，系啊，呢啲可可豆系嚟自嗰啲国家噶嘛。 其实咧，原本咧，如果未喺二战之前咧，非洲系有钱嘅国家嚟。 原来佢话呢只朱古力咧。有不同的浓度可以选择。 是啊，我那次吃呢是70几定不知道90几。哇，苦到一个点啊。 是啊， 我是很珍惜苦的东西，那你吃零食就是想吃些甜的开心的嘛。你比个苦的朱古力我吃，因为我的朋友买给我，我又没意思过，那就算了。 哦，那可能这些才是真正的朱古力啊。 挺不开心咯，挺苦。 那么苦啊，不要说它。那第五位的全球十大零食呢就是来自美国啊。咁美国啊，你都未去过啦。 嗯，系咪嗰啲焦糖脆脆嗰啲啊？ 唔系，佢系一个叫做星空嘅棒棒糖啊。 哦，我知边只。 你又知？ 我知。 你唔会又食过啦？ 我食过呢个，我食过，但 终于都冇食过啦。 我知边个嚟嘅？ 咩嚟噶？ 我等俾张相你睇，喺而家好多online shop 棒棒糖喎，棒棒糖喎。 系啊系啊，好似好靓噶，喺online shop 咧，好多人都有 po 过出嚟卖噶。跟住，但你知唔知一支几钱？ 几钱啊？ $28啊？ 美金啊？ 港紙嘅，但係珍寶珠咁嘅 size 嘅咋？ 唔係話， 係啊，咁珍寶珠$3我都嫌佢貴。 咁啊，梗係貴啦！點解？因為呢個星空棒棒糖咧，係邊個出名？呢個純手工製作㗎。係 啊， 係 啊， 又無添加劑，又天然健康，又乜又成咁樣。全球咧就得一間啫，得一間鋪頭喎。原來全球咁犀利喎。 所以啲人咪會賣得咁貴咯，因為唯我獨有嘛。 同埋呢個浪漫嘅星空棒棒糖咧。据讲咧系见证过无数嘅爱情故事噶，咁被誉为呢个追女仔嘅神器啊！ 喂，你喺去 online shop 买翻支啊，$28。 系啊，等下你我过数俾你，帮我买几支翻嚟啊！ 哎呀，直接俾佢个，哎，俾佢个 shop 俾你睇啦。 一支唔够啊，呢啲几支啊？ 99支啊！ 系啊，追女仔嘅嘢越多越好嘛。仔唔系99支送晒俾一个啦，有冇搞错？ 99支送晒俾99 个。系啦，分散投资啊嘛。你分拆上市，分拆上市就分拆上市 啊！前排嘅股市冇乜分别啊！ 系啦，咁你讲下第四位咧，全球十大零食又系嚟自日本啊！今次 日本女神 咩系女神啊？ 女神朱古力 唔系啊，唔系朱古力啊，呢个 系咪？ 咦，呢个都系朱古力，但系唔系女神咯。 诶，白之女人 系啦 ，yes， 又估到你会唔会又系食过咧？ 系啊，我去过佢 factory 度整噶。 佢系嚟自北海道嘅白色恋人。 系啊，我去北海道噶嘛，咁嗰时候去咗嗰度整啦，整，因为我点讲咧，我整翻个嗰啲朱古力咧俾我屋企人啦，跟住佢就会送翻一块嗰啲白色恋人嗰啲朱古力俾你咯，即系块咯。 咁佢呢度话咧，呢个系北海道最具代表性嘅牌子嚟嘅， 系啊， 系用呢个北海道嘅鲜奶啦。再加餅乾咧，製作成呢個朱古力。 係啊，其實我覺得同香港咧有一隻咧，我唔知點講，下次見到話俾你聽，一盒咧，跟住打開入面咧，跟住有四個細盒仔裝住三塊嗰只，我覺得好似嗰只。 咁佢就話咧，呢個係 白珠蓮可 只溶喺口咧，就唔溶喺手嘅。嗰、那個香濃嘅奶味咧喺口裏邊融化，仲要揼揼花咁打 你講真嘅，真係唔會溶喺手㗎。 唔知啊，呢个系我作嘅啫，纯粹押韵嘅啫。 你吓死我啦！我有句 咁只用喺口啊，唔用喺手呢啲，由细听到大啦，咁样。咁其实系真系入口即用嘅，咁样。咁啊，呢种味道非常之好食啊！喂，下次真系要带啲翻嚟。 嗰个梗系自己食啦，知唔知几贵啊？ 几钱啊？又啊？ $70七十几 块。咁而家日 yen 咧平啊嘛。 七十几，我佢嗰时已经好平啦，六四啊，六四算咯。 哦，咁 六四算啦，几尴尬呢个零。 即系讲完咁多外国咧，全球十大嘅零食咧，第三位终于嚟到我哋香港。 终于香港有一个零食代表咁 样。香港好多零食啊，都 椰子糖 唔系啦， 梅糖 唔系啊，系饼干嚟嘅，饼干嚟噶， 饼干。 嗯，咩饼咧？ 消化饼，威化饼。 消化饼你都讲得出嘅。即系譬如话33层嘅方块酥啊，咁样你都得嘅。可乐糖啊，笨 都得。 咁又唔系啊？呢个系比较贵嘅牌子嚟嘅，系呢个叫做珍妮嘅曲奇啊。 唉，咁佢都衰。 珍妮曲奇系咩嚟噶？ 尖沙咀咧态度恶劣嗰间铺头啊。 咩嚟噶？ 即系啲旅游书推介啦。其实旅游书推介咧，啲人都会涌去买佢，就好似我哋去日本嗰啲，见到旅游书推介就会去啦。咁佢哋嗰个咧就系。啲態度極度唔好嘅間， 佢係咪佢嘅英文名叫咩名啊 ？J J-E-N-N-Y Jenny。 哦 Jenny 就是 是啊，珍妮曲奇。 哦，珍妮曲奇是怎样的？不 是一个曲奇饼罐入面摆晒曲奇咁样咯。 哦，你有冇食过啊？ 冇。 好唔好食呢？ 都系冇啦。 但系呢个居然系世界 好唔好食？ 但系佢话系世界第三位，佢话咧排队几粒钟咧先至能 够。知唔知排队嗰啲系咩人啊？ 咩人啊？ 大陆人。 哦，唔怪之啦。 大陆人攞嚟做咩啊？炒咯。 曲奇饼一炒。 攞翻嚟大陸賣咯！ 我見到珍妮曲奇咧賣電話鋪頭都有賣， 唔係啊，搞啲咁嘅嘢。 係啊，咁你大陸人炒，咁就一定 market 啦。但我真係未食過啊，香港都唔會買啦。 佢話係一個本土製作嘅曲奇餅嚟喎，用上呢個純正嘅牛油啊，鬆軟就酥脆。 如果係我屋企整嘅話咧，我會叫佢做自家製曲奇。 自家製曲奇。 咁佢同佢呢一個嘅咩手作曲奇 係咯。 有咩分別咧？ 咁啊，话系香港嘅一个最正嘅一个手信咁啊，咁我都未食过嘅，系咪好贵噶？ 啊，我唔知道。 哦， 我净知佢尖沙咀咯。 好啦，咁讲下第二位咧，就系嚟自法国哦。 法国啊，面包？ 法国嘅呢样嘢咧就唔系啊，唔系面包啊，系呢个马卡龙哦。 啊，马卡龙。 马卡龙。咁佢个牌子系点？ 唔使法去法国啦，乜鬼都食得啦，香港。 香港又有咩？ 大把啦，好多甜品铺都有噶嘛。系咯，面包铺都有得卖。 系点样噶？ 一粒圆卜卜咁嘅嘢，跟住中间夹住一个 cream， 跟住仲有一个圆卜卜嘅。 哦，即系我哋上次去新世纪嗰间 cafe， 即系你个 friend。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间就系 偷食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哦， 你唔好咁衰啦，人哋 check 到系边个，你就知啦。 唔系我知知，你个 friend 知知啫。 你个 friend 咪我即系我个唔系，我即系你个 friend。 系啊，即系佢知知啫。 佢知知咯， 系啊。咁偷食就真系偷食啊嘛。咁偷完要认得噶。咁样佢话呢个 macaron 嘅曲奇饼咧，系咪曲奇饼啊？叫做 macaron， 乜佢叫曲奇饼嘅？ 系咩嚟噶？饼干啦。咁就原来系 就咁叫 macaron。 佢就系话咧，原来系百分百欧洲原材料制作嘅，采用呢个。新鮮壓製的果蓉啦，外脆內軟，女士咧為之瘋狂 喎。係啊， 係咪特別女仔先中意食嘅咧？ 係啊，我都發覺好靚噶。跟住我，但係咧，知唔知一嚿咧好易肥啊？嗰一嚿仔啊， 一嚿都易肥。 四粒方糖， 四粒方糖。 你飲一杯奶茶都係頂 啊！呢件事，四粒方糖我居然有，你話方唔方糖啊？好方糖， 好 壓 韻。 你加塊鏡就真係方糖鏡啊！ 好壓韻啊！ 咁样咧，佢话咧喺巴黎嘅香唔知咩丽舍嘅大街店咧，人龙咧长期都排唔散噶，仲劲过 LV 总店啦，咁样 系咪啊？ 喂，咁要真系要讲下世界排名第一嘅零食系乜嘢啦？ 边度先？ 呢个劲啊，又系日本。哇，日本真系好犀利啊！法国 系咯，咁多嘅。 即系我发觉咧，日本嗰啲零食咧好出名啊，全世界嚟讲都 好多。 系啊，有四个。咩雷神啊？ 第一位系雷神朱古力。 雷神朱古力系边个雷边个神咧？ 雷电嘅雷，神仙嘅神。 吓，叫做雷神朱古力，居然唔系美国 Marvel 嘅制作。 雷神朱古力唔系日本嘅咩？ 但雷神呢样嘢唔系美国动画嚟嘅咩？ 吓， 你之前冇睇嘅电影咧？ 我都话唔睇呢啲，我就睇数码暴龙噶啦。 佢都系朱古力，但系唔系雷神咯。雷神嘅英文系咩啊？ 唔知道。 我唔知佢呢个系咪 雷神？ 我唔知系佢咪你所讲嗰个啦。佢就系呢个 Voice 嘅朱古力啊！佢就系话。 哦，知边个？ 你又有食过？ 有，我买咗翻嚟，我买咗朱白朱古力味薯片。 Voice 朱古力咧系 R O Y C E， 系啦系啦系啦。 嗯， 佢话咧呢个朱古力咧系全世界排名第一嘅零食。 香港有得买，系希慎。 香港又有得买？ 系啊，希慎Hollis 茶隔篱嗰度。 佢话咧呢个朱古力咧点解咁出位咧？佢就话凭住呢个北海道嘅纯正天然环境啦，再配合优质嘅食材咧，成为咗世界上最顶级嘅朱古力甜品啊！ 是啊，我真心好佩服佢，因为我买咗个白朱古力薯片啦，跟住佢竟然系整得个味好好食噶，嗰啲白朱古力同埋嗰啲薯片系全口切噶。 佢呢个朱古力咧系以水分 14% 以上啦，鲜奶油 24% 嘅朱古力，再包住一啲细腻嘅可可粉，令人咧一食咧成世都唔记得嘅，即系一世难忘。 即系你讲紧呢个纯朱古力，我讲紧薯片嗰个都好好食咯。 薯片 是啊，它可以将朱古力和薯片沟埋一起，哪里有人吃朱古力，吃薯片的时候会沟朱古力的。 哦，其实呢，即是我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呢，就要留待下一集再讲了。为什么呢？因为时间都差不多了。

OK， 你谂住之后讲咩啊？ 讲啊啊啊！今日咧有 INK 喺度啊，咁就会讲下黐根嗰单咯，即系食碗面反碗底嗰单咯。 OK 嘅， 食碗底反碗面个。 喂喂，认真，今晚谂住去到几点噶？ 拜拜拜拜，讲啊讲。 今晚会去到几点啊？ 今晚一个钟头一三点半咯。 OK， 咁即系时间唔系好多嘅啫噃，如果系咁嘅话。 系啊系啊， 得冇问题啊。OK， 好啊。 INK 啊。 OK，INK 边个嚟噶？ 系 I'm Ink 嗰个啊。 I'm Ink。 系啊。 OK， 好啊，到时再介绍啦。 得，拜拜。 拜。 今日全晚播啲歌啊。 哦，拜。 斩 connect 你。 呢、 這 个边个嚟噶？ 另外一个主持。 哦。 喺澳洲。 即系咁样做主持嘅。 你大耳公司听到 咪？哦 ，OK。 佢大耳公司收到啲零介送。 系零介送啫。咦？呢只啊，仲系买？ 都系玩。 INK， 咦有少 delay 喎 ，delay 咯喎， 系咩？我都唔觉得。 你装错咧，应该收唔翻落去。 不无线噶。 想用你自己的 headphone 你可以揾錢插嘅喎。試一試麥先，大家啊！試麥試麥試麥！ 喂喂喂喂喂！ 試麥試麥！今日全晚播 INK 歌。 試麥！你播好多歌嘅咩？ 咩啊？ 你播幾首嘅啫嘛？ 播幾首咁，全部都係你嗰啲咯。首先，你想播邊幾首啊？ 啱啱新擺落去嗰幾首啦。 Americano， Out and Play， 系啊嗰啲啦， 五首啫嘛， 五首啦。你播好多歌嘅咩？ 五首， 五首嘅咩？ 两个钟就五首，应该播三首到。 两个钟噶， 一个钟。 哦， 应该本身两个钟，不过今日开始转一个钟。 哦， 应该三首歌到嘅啫。 系咯，平时我都系播到四首啫喎，啱唔啱？ 系咯，整到播四首咯，可能。 唔系你中意啊？你系台长啊嘛。 你寻日唔系播过 Americano 啊？ 系咪播？ 咁不如唔好播嗰首啦。播其他另外四首咯。 好啊，你拣啦。 而家播噶啦， 唔系啊，试一试。点解唱自己个名出嚟嘅？ 呢个全部都人声嚟，都系成首歌嚟嘅。咁啊，用好多唔同。 系咪你把声嚟啊？即系全首歌都系你把声。哦， 佢嗰啲 beatbox 好叻喎， 唔够你咧， 叻你个声头， 最叻你。